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热情。每个人生下来其实就是一粒种子，埋在土里头，有了一定的成熟度之后，它自然而然就会茁壮，长成它该有的样子。有些人是杨树，有些人是柳树，有些人是葡萄，有些人是玫瑰花，也有些人是莲花。玫瑰花不可能长在水里，莲花也不可能长在陆地上，所以我认为每个人的天赋就是要尽情地绽放自己，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活出来。那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呢？当你全然地了解了自己，当你在当下的每一刻都能跟自己和周边的事物完全融合在一起，享受当下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用力地展现自己了。我是比较幸运的，因为我爱和朋友们分享好东西的热情和天赋，能够让我把自己的经历拿出来与全世界的华人分享，并且感动帮助了不少人。当然我最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赋，尽情地绽放自己，这样才不枉此生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让你绽放生命热情的乐曲，由音乐家董运昌所创作的《青青草原》。它描写位于台湾地区最东陲的兰屿自然景色，自然的人，自然的海，自然的虫鸣鸟叫，自然的生命步调，岛民的心跳声与海洋的浪潮声融合成一种节奏。来到这里的人都幸福地享用着自然的气息。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主题热情，曼璇为大家安排了这首乐曲《青青草原》。大家的心是不是也跟着吉他的琴声飞跃了起来？在密集的都市待久了，每天马不停蹄的按表操课，我们都需要适时给自己留白，像是选择到美丽的大自然放空漫步，好好的呼吸伸展，重新整合自己。而这首曲子正是描写兰屿岛上那美丽宽广的青青草原。位在台东东陲地方的兰屿，正是一处提供人们回归自然、重拾生命灵感的好地方。这首《青青草原》是吉他诗人董运昌的创作，后来还成了知名的广告曲。这位金曲奖第十届流行音乐演奏奖的得主，有人说他的音乐清清淡淡的，倒不如说他有一种淡然的情怀。多年的苦学并集各家之大成，他走出自己独特的调性，这样质感精细丰富的新世纪音乐常被人误以为是外来的创作，而我们总能从他的音乐中捕捉到诗意宽广、蝶舞般的轻盈和优雅。关于旅行，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，有些摄影，有些写作，描绘得太具体，对于一个想回忆的人可能会觉得缺少了空间。而董运昌用一种现代诗意的情境，感性满足了这趟苏活之旅。青青草原为兰屿南端最为宽阔的大草原，它是一座隆起的珊瑚礁台地，由于金属矿物铁煤堆积形成的红土，有丰富的养分供植物生长，所以生长出大片大片深浅翠绿、彼此相互交错的大草原。春夏之间，草原滋长，绿意片野，草原上开满了野百合与山菊花，黄色白色的花海美不胜收。奔腾轻快的吉他奏出了大自然蓬勃丰满的热情与节奏，陶笛发乎童心呼喊的旋律让人忍不住哟吼的开怀大叫，奔驰于这片绿色的壮丽之中。循着音乐，踏着轻盈的步伐，来到青青草原的最高处，那宽广视野将兰屿最优美的海岸线尽收眼底，远眺时还可望见对面另外一座的小兰屿岛。两岛之间悠悠波动的浪涛细语，让人的身心无比舒畅。电吉他的效果声像在波平浪静的蓝色海上折折闪耀的太阳光芒，整个心瞬间被幸福的点亮。音乐中还有西部牛仔诙谐畅快的小提琴，仿佛这片草原绽放而出的心跳，像恋爱的滋味，令人怦然心动。这里的海水是那种想让人纵身一跳的蓝，青山是那种想让人融为一体的绿，真的好像天堂。我们就需要在海风奔驰的草原上好好奔驰，好好歌唱。 生活中的热情，帮助我们拥有饱满自信的创意与行动力。我们会发现生命最可贵之处，来自这些包含你我拥有最宝贵的生命气息，灵魂纯净的生命之源。在这基础上，才有建造发展生命蓝图的能量。希望今天介绍的音乐陪你唤醒独有的热情，只要有需要，让青青草原的吉他陪你一同畅快的奔驰。最后深深祝福每位朋友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